话4000155151 400015515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今晚我们说电影的主持人殷超。我无意间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篇文章，叫做《地球的史诗》。这篇文章荣获了保护地球精彩地质科普作品大赛一等奖，作者是倪玉根，在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工作。这首诗从40多亿年前的冥古宙一直写到现在的第四季，想不到用诗歌表达地质居然还可以这么美。接下来我为大家诵读这首诗的前言和第四季部分。地球的史诗前言。46亿年活于水的洗礼，终铸成厚厚的一部地层之书，一层层的沉积记录着地球母亲的历史，一页页的翻开让我们重温他的记忆。第四纪，258万年前至今，这个时代是地球最新的历史，这个时代也是地球最近的兵器，这个时代并不安宁，大洋终极仍在喷火，喜马拉雅山还在隆升，这个时代也并不温情，大冰期贯穿始终，冷暖气候频繁变动。但这个时代最具灵性，因为人类在此时诞生，这个时代也最具激情，因为人类创造了辉煌文明。但愿人类的文明万世不朽，但愿地球的史诗万世传承。我是北京电台的主持人殷超，我承诺这个夏天空调调高一度。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泡沫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七。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京承高速进京方向来广营桥到望京西车流量较大，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美联众合动物医院特约播出。 猫咪天生敏感倔强独立，还是宇宙超级紧张大王？美联众合动物医院猫专科，我们更懂猫，更了解猫，源于我们更爱猫。六家猫专科分院和猫友好型医院为喵星人提供了更好的就诊环境，更优质的住院空间，更全面的护理服务。我们还专门设立了猫行为学门诊，更有14位拥有丰富猫病治疗经验和精湛医疗技术的猫病治疗权威医师。美联众合猫专科，一切为了猫主子。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的17:06，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王维。 周末愉快，我是高磊。 不知道您今天安排了什么样的周末活动？ 加堆儿着，这么闷热的天儿 特别好， 是吧？ 是，你想今天早上起来，京沈高速出京方向拥堵严重。 哎呦！ 所以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 去北戴河、 看来是去海边的朋友比较多。 对， 你比如说去北戴河呀，包括去那个唐山，烙亭，天津，可能这样的朋友比较多，所以以至于这个地方堵车。但是我倒是想了，因为现在是放假的时间嘛，有很多的孩子们都放假了，那周末正好家里人也有时间，所以去海边我觉得也无可厚非。而且据说那边真的好凉快。 真的吗？ 你想，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是昨天晚上开车去的东戴河，然后去那边的一个岛上玩。因为以前咱们节目当中介绍过那个岛，大概每天有多少班的轮渡，10块钱就可以上那岛，到那个岛上去露营。说晚上露营搭帐篷，说他测了温度大概也就21度， 那么凉快， 白天大概也就29度， 嘿， 也就是中午热一点，那个时候能下水，其他时间都不行。 那我估计那地儿的蚊子是不是特别开心？这堆人来这儿露营，正好喂饱我们。 天冷，蚊子不好说。 哎呀，但是咱室内是够热的呀。 是的， 这么闷热的天气当中呢，咱今天啊跟大家来聊的主题呢，还是要围绕着猫猫狗狗，对吧？ 是的，小动物，可爱的小动物们，一到了夏天，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受罪的。 对啊， 因为你想，像咱们都觉得酷暑难当，但是咱们有很多的解暑方式，喝一些冰镇的饮料啊，吃一些解暑的水果啊。 对呀、 但是你说宠物怎么办？ 人家还一身毛呢。 对呀、 人说什么了？ 那一身皮毛一体，那得多热呀。 赶紧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两位嘉宾哈。一位呢是美联众合爱康动物医院的院长卢东霞。卢院长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欢迎。 还有一位呢是同样来自于美联众合的转诊中心心脏科的大夫孙立苑。孙大夫您好。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众合动物医院的孙大夫。 如果要是把美联众合什么就前面这个啊头都去掉，大家一看，原来都是专科医生。 那当然、 有专门治心脏的，然后有专门治这个综合的各个方面都了解的， 全科的。 是的，是的， 是不是？一说的这闷热天气，我就想刚才我们俩不是也提到了，人都皮毛一体了，那这么热的天儿，即使家里开空调估计也能热晕过去几个吧。那中暑的是不是挺多的？你们那儿， 你想，像我一朋友就是家里养一金毛，反正一到了夏天啊，就家里的空调必须长时间开着。就算说他上班了 也得开着， 也得开着， 那可别停电。 说，对，说要不然这狗肯定就不行了。然后能有时间就带它去戏水，说金毛可喜欢水了，你不赶它下水，它自己都主动下。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避暑。你光说啊，我每天给它洗个澡，每天不行，一点戏都没有。 那金毛也洗不动， 是吧？那宠物避暑能有什么方法或者措施吗？简单的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我们家有两只狗， 嗯， 一个就是那个特别小的小鹿狗，就没毛那种的， 嗯， 一个是， 这个可以呀， 一个是阿拉斯加， 嚯， 所以这俩就过不到一块去， 哦，那当然，一个那么大个儿，一那么小， 因为阿拉斯加毛特别厚，它是寒带狗，所以的话就是每年到夏天我只能是就着小鹿狗把阿拉斯加毛剃掉。 啊，阿拉斯加剃光了以后什么模样啊？ 他肯定可自卑了吧， 他得抑郁症了， 没事，心挺大的。 当时就想坏了，嗯，我是谁。 对，那 所以我们家一般就是到夏天了，哎，一个是掉毛太厉害，一个是热，所以的话阿拉斯加会把毛剃掉， 啊， 然后猫也会把毛剃掉，相对来说要好一点。嗯， 咱家没养猫吧？ 咱家有猫， 好几只呢，好像 咱家原来有八只猫呢。 天 哪，嗯，现在剩六只还是三只？ 现在应该剩四个， 哦，四 要不， 嗯， 要不您当院长。 哎呀， 那就是比如从毛发上， 嗯， 这个可以理解，因为本身动物为了保护自己，嗯，可能到了夏天它本身就要脱毛， 对， 然后要把里头那层保暖的那层绒毛要， 嗯， 要脱掉， 对对对对， 是，因为我有很多的朋友无论是养猫还是养狗，嗯，哎，真的就比如说我们要穿深色的衣服去他们家， 嗯， 出来以后就沾一身的毛， 嗯， 所以每次一出来他都专门拿，那个， 自备一个胶滚儿吧， 哎，滚子，哎，给你滚滚， 实的抱歉啊， 是是是， 滚完了再走啊， 这都滚不干净， 对吧？ 真的， 哎，毛别带走啊，毛给我留下， 还要做毛笔呢。哎，那饮食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嗯，原来我们家阿拉斯加会在每天早上冰箱里冻的那些冰的那个塑料的那个一个饮水那个那个矿泉水那瓶子，每天都冻了几坨子，放到大的水盆里边。 让它舔是吗？ 不是，让那水盆保持凉一点的温度， 哦， 嗯，猫其实还好，猫本身它其实是一种相对喜欢暖和的一个动物，它只要不是特别热它都是能接受的，哦，嗯， 那现在室温比如说28-29度30度它也觉得没事人似的，悠悠自在的那种， 反正我们家是猫那边就是开电扇通风， 哦， 然后只要不是那种特别晒呀情况都还好，它热了就往地上爬， 嗯， 冷了就上床， 嗯 嗯， 哎，那在就是刚才说他们怎么去解暑， 嗯， 那在饮食方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就比如说最好什么多吃， 嗯， 什么要少吃。 其实吧，宠物最建议的就是吃专门的宠物食品和饮水，水不能断。嗯，会有一些动物呢，它平时就吃湿粮，就比如说罐头啊、妙鲜包这些东西，到夏天非常容易变质。我们到7-8月份接诊的非常多的病例就是胃肠炎，啊，所以如果吃湿粮一定要注意新鲜度，其他的倒没有说更多说可以解暑的东西，啊， 那比如说我们人常吃的像什么各种的 绿豆汤啊， 对呀，啊，绿豆汤啊，什么什么这汤那汤的， 绿豆汤 可以吗？ 冰棍不行， 西瓜行吗？西瓜汁行吗？ 西瓜常温的行，别喝冷饮， 看动物的耐受的这种情况，有一些可能吃完了或者喝完了， 啊， 它就腹泻的这种肯定就不 行， 嗯，但有一些是没有问题的就还可以， 嗯，您今天穿那个 T 恤上面是什么品类的小猫咪呀，啊，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我看起来像不是波斯猫吧？ 如果把这两只的眼睛搭配一下，就是波斯猫。 啊，其实刚才我们说了，狗狗、猫猫可能会出现这样类似的中暑的情况。那他们如果是真的发作起来，一般都是什么样的表征啊？我们得注意到他们的这些现象啊。那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孙大夫？ 嗯，他们就最开始可能就会比较喘，就喘的会比较。 他们也呵噜呵噜的喘呀。 就传得很厉害， 哦呦，真的呀， 嗯， 哦呦， 然后尤其是有一些特定的品种，比如说斗牛啊，然后像八哥啊， 哦， 这些品种 短鼻的， 对对对，就是短头的这种品种都是很容易中暑的，本身它的呼吸道就短，所以它呼吸起来平时可能就会喘，然后夏天它耐受程度就更差， 好可怜， 嗯，就会喘得很厉害。然后有一些主人就认为平时就很喘，而且它喘的声音有的时候喉头会带一点声音，他觉得平时就这样，可能就忽略了这个问题。但是其实它喘的频率会高一些的话，就是真的是会有很大风险的。 嗯， 然后可能主人注意不到，就可能有的时候可能中午啊或者中午前后带他出去溜达一圈，可能平时也这么溜达，然后今天回来就觉得哎呀反正就是热的， 嗯， 那可能这个时候就很危险，有可能就是如果心脏有问题就是出现肺水肿，那有可能心脏没问题的就真的是中暑就没了。 哦， 天哪， 这个季节发的还是挺多的， 好危险啊。 哎，真的，我先问一个旁的啊、 嗯、 因为像咱们医院还比较大， 嗯、 哦、咱们宠物医院还比较大， 对、嗯、 那在北京有多少家？ 美联是吗？ 对对对、 嗯、 美联得快40家了， 在北京吗？ 对。 哦、 嗯、 那比如说好，我们家的宠物现在有问题、 嗯、 我要给咱们打电话咨询，咱们会愿意说可以打电话，可以咨询， 可以可以，没问题，每家分院都可以。 不行，必须来然后打电话不行？ 可以接受咨询， 可以咨询。 对，如果说比如说像一些危重症，本身就已经喘得很厉害啊，或者说是他本身就有一些心脏问题，可能会在电话里先给予一些指导。 明白。 比如说你是先降温呢、啊、还是先通风啊，还是怎么样，然后包括一些严重的外伤也会先告诉他你采取什么方式给他先保护住，然后再怎么过来、 哦、 然后这边 对对， 我们这边呢也可以先提前做一些准备，比如准备氧气啊、嗯、比准备一些急救措施啊，或者就类似于人打开绿色通道那个意思。 哦，这样特别好、 嗯、 这样特别好。 嗯， 因为当然不是宠物啊、 嗯、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同事， 嗯， 然后他孩子就是生病了嘛， 嗯， 不舒服， 嗯， 嗯， 然后就他觉得应该给他吃什么药就 OK，但是他妈觉得不行，吃这药那劲儿太小、 嗯、 你应该吃成人的什么什么药但是咱们把剂量减少也 OK， 但是俩人就发生争执。但是呢某医院的人就有类似这种，就比如说人家医院有在线的， 嗯， 就比如说这些大夫、啊、 有一些在线医生， 比如什么孙大夫啊、 嗯、 卢大夫啊、 嗯、 什么院长啊都在这里头，好，你可以点、 嗯、 点哪个都行。比如说院长这个可能在线咨询一下视频啊，聊的， 嗯， 80， 哦， 对对对，在线咨询上 就类似这种， 嗯， 那咱们也会有吗？ 我们目前还没有说收费的在线咨询，一般都是电话。嗯， 哎，这个还比较仁义， 嗯， 比较仁义， 对对对，直接就给您解答问题了。 嗯、 要不行啊，您就还是直接到我们院里来现场看一看，因为小动物的这个病症啊， 嗯、 跟我们人还不太一样， 嗯、 就用我们人的经验可能判断不出来，是吧？ 对， 啊、 嗯， 就他有一些主人咨询的时候，可能就想得到确切的答案，就是说你告诉我该怎么办，然后该吃什么药。 嗯、 但是有一些问题，他可能就。他就说出一个症状，比如说吐，但是可能引起吐有好多好多因素、 嗯、 对， 所以呢有的时候也不是说我吃个药或者怎么样解决就可以， 对， 而就会了解一下他的年龄啊这些，然后会根据情况，如果觉得这个动物还是真的是必要带到医院，就还是要让他过来。 是的，因为很复杂， 嗯， 比如说像成年人要看病的话，你至少望闻问切都会有，对吧、 嗯、 你至少可以交流、 嗯、 你哪儿疼、 嗯、 哪儿不舒服、 嗯、 什么感受、 嗯、 但是宠物可能很难。 对，就像婴儿一样，他不会说。 是的， 而且宠物还跟婴儿不一样，就是他可能一些乱吃乱咬的东西你不知道。 哎，对对、 啊、婴儿你起码你知道他动不了，你给他什么他就是什么。 是， 嗯， 哎呀，大家伙呢，关于哈这个猫猫狗狗的一些任何的问题，比如说这么闷热的天气我们怎么来好好的照顾他们，如果您家的猫猫狗狗出现了一些病症哈，想要请我们的两位专家来解答一下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过来，您关注 CHWL876 或者是直接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也行哈。咱们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奖品的，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60元的五马世界加满运奇峰演艺套票两套，电话您记好了是400-600-0166，或者是添加坝上马镇旅游的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欢迎大家。咱们接下来先进段广告。 美联众和动物医院是集宠物诊疗、宠物洗澡、宠物美容、宠物食品、宠物用品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服务医疗机构。美联众和不仅可以为爱宠提供全面的生活护理所需，更是宝贝们终身的健康管理专家。体检、洁牙、驱虫、绝育套餐全年优惠不断，进店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您。美联众和，让我放心的宠物医院。 来，我们先来看看我们这位听众叫大爱无疆，他说请问一下嘉宾，我们家呢是阿富汗狗，就是那种毛耷拉下来的， 飘逸的、 哦、特别飘逸的 流浪诗人， 是是是是是、哦 嗯、 他说怎么就喂不胖呢、 嗯、 给他吃的一般都是鸡胸、 嗯、 猪肘子、狗罐头、 他说怎么吃都不带长肉的， 比我吃的好啊。 是这是我喂的不对吗？还是说有其他的问题？ 这年龄看年龄吧，就而且这种品种属于不容易发胖的，就狗它也有就是易胖的这种品种和不易胖的品种、 哦、 然后跟年龄有关系，就相对年轻一点的如果它活动量大它消耗的也就多，所以也就不容易发胖。然后随着它年龄，比如说它真的老了10岁，它会比它相应基础上会更胖，然后包括它如果做了绝育啊这些也会让它发胖，但是这个品种不属于一个特别容易发胖的，那可能它的活动量也会需求的比较大、嗯、 一个胖阿富汗怎么看呢？ 对呀、啊、那不就变了形了吗？人家脸型就是那种我看这照片了，细长细长的， 对， 小脸 儿 啊，你说啊，锥子脸应该说是 容易发胖， 特别锥了 也很漂亮、 嗯、对呀、啊、你说说这要是喂成了 大金毛那样、 那也不行，不好看。哎，比如说啊，一只金毛也好，或者是今天刚才我们提到阿富汗犬，我们怎么能衡量它的体重是符合标准的，就是在正常值以内的， 对、啊、 我们就能踏实了。 磊子这意思就是成人、啊，大概有什么身高体重什么一除，哎， 对， 你是正常体重，哎，那个就超了。那宠物有吗？ 宠物有一个叫体况评分表，然后如果大家能从网上去搜的话，能搜出来。它一般来说分9分，就是特别特别瘦到特别特别胖，它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范围。我们如果医生做常规的一些接诊体格检查的时候会有一个评分表，比如说9/9啊，3/9还是5/9，越大就越胖。 嗯， 然后它也跟品种有关系。 嗯， 有的呢像比如说阿富汗呢、啊、本身就是一个纤长的一个品种，因为它跑起来特别飘逸， 是、 嗯、跑起来是逮不着的那种的。 哦、嗯、啊、是， 然后 个儿也不小。 对，而且阿富汗本身它的消化系统也不是特别能让它长胖的一个品种。 嗯 嗯，我们曾经原来有一个朋友养阿富汗，不小心跑出去了。 嗯、啊。 至少10个人追了2条街没追上 啊， 就 人家腿长， 对，腿特别长，嗯， 哎呦， 小狗可能想，我终于自由了 ，freedom， 狗特别愉快的回头看一眼，我再跑2步，我再回头看一眼，特别开心。 像他们那个体型，就是这个评分标准，一般就是我们临床上去评，嗯、就是写在病历里面呀、嗯。然后如果说咱们就是直观的去看，其实，用于做。通俗来讲，就是你能看到这个狗的腰，你能看到它有腰身、嗯、当然不是说那个肋骨都能看到那种程度，那种属于瘦，但是你要看这个狗它是有一个腰的线条的，这其实 就凹进去了、 哦、也不是很凹，就是肚子不是很扁那种，但是它是可以看到有臀部、 嗯、 还有肚，就是一个腰身的这种情况来讲是属于一个标准的体型、 哦、 但是从中国老百姓来讲就觉得这样的狗是 瘦 的。瘦 的。对对对对对对，就觉得我们家孩子应该。 叫你妈觉得你饿。 是。就像我另外一个朋友，就是他因为要长时间的出国， 嗯， 然后但是呢他养了一个斑点狗。 哎呦妈。 然后这可喜欢这个狗了、嗯、但是因为要长时间出国大概要超过7个月。 哎呦。 但是他又不舍得去寄养，于是就把他给他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哥们儿， 我特别同情那个哥们儿。 哎，我说得来帮我养， 我帮人寄养过斑点、 啊、哥们儿说没问题，来就养。最后等他回来，发现他们家斑点狗长得那个胖哦，我的天哪！说怎么变成这样？说我天天好吃好喝的，对他可好了。说那你溜溜让他跑跑。没有，我爸跑就跑不回来了，所以就放在屋里养了7个月。我那胖啊，那斑点都大了， 都变奶牛了，是吗？ 是。 得嘞得嘞，欢迎大家呢，有任何的关于猫猫狗狗的一系列的问题呢，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发送过来。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只为渐渐发觉。

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京承高速进京方向，鲁同桥到吉祥寺桥车流量较大，请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的17:34，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在广告信息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高磊。 当然在此我们还是要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好朋友。 对，一位呢是美联众和爱康动物医院的院长卢东霞。卢院长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呢是咱们转诊中心心脏科的大夫孙立院。孙大夫您好。好， 大家好。 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要是家里也养了一些可爱的宠物，如果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到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公众平台把问题都发出来，我们尽可能的用最快的速度让我们两位专家给大家回答一下。 对啊，上一节结束之前，大爱无疆不是发来信息吗，说他们家那阿富汗为什么不长肉，他说我得给他吐吐槽。你说说他们把我们家这藤椅咬的都成什么样了，他们家藤椅基本上我觉得坐不了了吧。 是，主要是帮子是撕碎了 是吧。那座也不行了。 但是宠物比如说包括像金毛，然后包括像斑点儿就等等吧，类似这种他们都有这样的性格。 小时候是魔鬼，长大了是天使。 你看， 小时候是魔，就是一岁之前是魔鬼，因为他要磨牙是吗？ 不是，就相当于是个孩子嘛。 哦， 对呀， 就爱拆，就爱闹，就爱玩。 对， 他 不来的时候就不行。 那长大了以后，他们自己自主的就能把这毛病改了？ 也不行吧？也得靠吼吧。 还好吧？其实长大以后不就是微笑天使嘛？他其实都是。很聪明的，配合度很高，只是小时候精力过于旺盛。 对对， 都讲在这种楼房里边，他无处发泄，那肯定就咬东西呗。 对，其实我倒觉得宠物嘛，他还是应该多动活一动活比较好。 对， 要不然他整天老堆碎在那儿，你就会觉得天哪，他怎么了？是不是不开心呢？或者说是不是身体有一些问题啊？ 对对 对 对, 对，还是活泼一点比较好。 对， 正好因为现在是夏天了嘛，比如说像咱们要解暑的话，比如说咱们老出汗。所以争取一天洗一次澡啊，或者什么，哎，可能觉得这样的话是一种消暑纳凉的方法。那对于宠物来说，比如说咱也别一天洗一次了，那肯定宠物就牺牲了。那一周或者两周就得洗一次，有这个必要吗？ 看饲养环境，有的那个就大部分的狗肯定是天天遛的，天天遛的话其实天天冲个澡也可以，只要你不嫌麻烦、不嫌那个费劲弄澡，然后毛只要它不是用那种就是很破的浴液，或者说哪怕你天天用水冲都是可以的。如果要是说那些完全不出门，像有些人养约克夏是完全不出门的，家里也跟有洁癖一样的一个环境，洗不洗都行， 就比较小， 特别小、 啊、 对对对， 毛特 别 长， 一公斤多点那小狗，嗯， 你要瞅不见一屁股能坐那儿，沙发上对吧？ 小鹿狗更小， 哦，小鹿狗， 对呀、啊、对呀、啊 哦， 而且它毛又短， 是是是是是。 但是像我们家楼上就养一个约克夏、 嗯， 因为它比较小， 嗯， 胆儿小， 特别小， 对，就它只要一看你，不管认不认识你，哎呀，这个叫啊，等它觉得安全了。好了好了， 好了你也就疯了， 真的真的，哎呀，叫的声啊， 可凄惨可凄惨了， 是 不 是？ 是 是是，那比如说狗可以这样、嗯，那猫呢？ 猫本身就不爱洗澡，你也别刺激它，它也别刺激你、哦、啊，要不然就两败俱伤了。 那正常它也得洗吧，也不能说这一年不洗一回啊。 对呀、 啊，是吧？孙大夫， 比如说比较勤的，可能人就是一个月洗一次、 哦， 然后不勤的可能一年就洗几次。因为猫其实本身它自己也会就清洁自己的那种毛发， 哦、 就没有任何疾病的状态下，猫自己都会清洁自己的毛发。 哎，那比如说宠物，咱们就只拿猫和狗来说啊， 嗯嗯嗯， 会不会也像人的，比如说皮肤？或者说人的发质，人说哎呀你是油性的什么什么啊，或者说你是干性的什么、 嗯、 宠物也会吗？ 有、 嗯、啊，他们也分呐、啊、这我头会听说耶、 嗯、 他们分呐、啊、 比如说你去摸一个泰迪，然后换那个去摸一个拉布拉多或者是金毛、 嗯、 你能感觉到他们的毛的那种手感油腻程度是不一样的。嗯， 这俩我都摸过，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你多摸俩，你摸个十个八个的。 一点，比如就咱们说的什么斗牛啊、 嗯、 这种， 嗯、对， 就是汗腺特别发达的那种、嗯，摸起来真的就是很油腻， 油腻腻的。 哦， 那他们就是油性皮肤， 对，就 是 很油，就是很容易有皮肤的问题， 就、嗯、得勤洗。 哦，那太 还要用相对更强悍一点的那种浴液去洗， 是吗、 嗯？ 那泰迪跟金毛他们分别谁是干性啊？我觉得不出来。 泰迪皮肤偏干， 嗯、 哦， 可是它毛可看起来油亮油亮的。 对呀、啊，还自带卷发。 对呢， 自来卷。 皮肤比较好的，就有一些可能就是扒开那个毛，看它那个 皮 肤就会 对看皮肤， 就是、那种皮屑，尤其是在一定的季节，就比如说春秋啊，或者说冬天更干一点的季节的时候，就会感觉它那个皮肤会比较干。 嗯，泰迪还得用保湿。 嚯、哦，真是贵妇嘿、哎！ 用精油， 洗不能光洗，还要护。 天哪！ 那有专门给宠物用的浴液吧？ 对呀、啊， 那 有 那个浴液像，就比如说像人使的这个，嗯、就比如说，哎，这个是适合干性皮肤的，那个适合是 有，嗯，分很多，什么白毛的、黑毛的、洗红的。然后深度清洁的，什么竹炭的， 我的天 哪， 什么燕麦的呀、嗯，都会有。 还有护发素， 有 啊，他们还有护发素，他们哪有头发呀？ 还可以做 SPA， 哎呀，还做 SPA， 哎呦！ 而且有一些高端洗澡的地方，就真的是那种什么泡泡浴啊，什么 SPA 啊、 嗯， 然后还带按摩呀、啊 嗯， 这种就是洗一个澡全套下来好几个小时，但是就看那个狗真的很享受。 真的，我刚想问你们，问过个狗狗，他们舒服吗？他们泡在水里头？ 我们也是听那个动物的主人就这么说，说我看他洗的，哎呀，那个享受啊！ 我们医院是有 SPA 的 SPA 机、 哦、 嗯，就是一个很大的很漂亮的一个缸，然后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放泡那种的， 嗯， 嗯， 看那狗在里边很舒服的眯着个眼睛啊，哎，那么挺好的。 嗯， 嗯，我们同事后来我老跟他说，我说你对你们家宠物完全是靠想象，然后就是因为他们家养的是猫嘛， 哦，那是靠想象， 然后靠想象， 嗯， 只要那猫一自己进了洗衣机，就说哦要洗澡了，明天就完成这个任务。我说真的假的呀？人家是这么考虑的吗？ 人家那是躲你的吧？他找一个地儿秋回去了， 你看 是吧？ 是这么考虑的， 他烦你了，不想招惹你哈。 来来来，让我们看看这么多的听众朋友来问的问题啊。 行行行，嗯啊， 先来看看泰迪的吧。 好， 泰迪这位朋友呢叫静博。他说三岁的泰迪最近这三天啊周样稀， 偶有呕吐，问问专家，这个大概是个什么问题呢？ 三天了都， 三天了 还不看去 啊？好嘛，那赶紧说说，他有可能是什么？是很严重吗？我刚听您呕了一声。 反正夏季到来，就是天热以后，胃肠道的疾病确实是我们门诊病例里相对比较多的， 高发的。 就是对，它跟天气热也有关系，就人别有热的时候有这种胃肠道不舒服的嘛，然后也跟消化有关系。像泰迪，我觉得它可能胃，首先如果还没有很严格的只喂狗粮啊，然后加上喂点肉、喂点罐头，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它消化机能本身就差，然后还要问它是不是就是最近喂了以前没有吃过的，或者一次性吃了很多的肉，这些胰腺炎的可能性也是有。就本身这个品种胃肠道，一方面是弱，第二这个季节也容易有这种问题。毕竟如果三天了，我们还是建议带他去看一看。如果说比如说刚一天他可能有拉稀吐，可能通常我们会让建议观察个一天，比如说不吃不喝呀，就给他断粮，然后让他观察一下状态有没有问题。如果说不拉稀了或者不吐了，那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真的是两三天了还这样，就还是紧急的看一下，避免耽误一些比较严重的病。 对对对对对，万一耽误了以后，您看看都上吐下泻了，到时候出点什么事儿，咱真的就挽回不了了， 是 吧？是 这样。 嗯， 哎，那能不能这样？我瞎说的啊。因为没有养过这些，就比如说，哎，发生这种事儿了，哎，就用人的那什么，哦，这时候就得吃点什么什么，比如说止拉的、止吐的人服用的药。但是一想宠物不行，药量不能那么大，比如说给它来三分之一的。或者给他来四分之一的，让他吃下去，可以吗？ 一般不太建议。一方面呢，人用药和兽用药它是有区别的，有很多人用安全的药，对于动物来说是致命的。 哦， 你像人吃黄连素吧，没事儿。但是我见过很多吃黄连素吃的发高烧的，急性的那个肠炎、胰腺炎的。 就是宠物是吧？ 对，宠物狗。然后像人一些感冒，他可能吃点什么康泰克啊，啥的就好了。 白加黑， 对，但是狗吃了会致命 啊。 而且 成分代谢不了。 而且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如果说只是简单的吃多了消化不良，或者说是吃了一点脏东西，那你等它一天两天，它自己拉着干净就好了。但如果是胰腺炎，那肯定就后面会要命。如果是胃肠道异物，等时间长了该穿孔了。 哎呦呵！ 所以因为狗它不说话。你也不知道他到底都干了什么，还是查一查比较放心。 明白，明白。 对对对， 别拖大发了， 拍个片子什么的哈。 是的，是的， 是是是。好嘞，那咱们先进段广告，回头呢，大家伙儿有任何的关于猫猫狗狗的问题，可以继续关注 CHWL876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WH 说，各位好，专家好，我们家呢是一只乌龟，乌龟腐甲了，底板腐烂，这个怎么治疗呢？因为我们今天两位专家呢可能对啊，比如说像鸟啊，或者说像乌龟啊，哎，对对对，哎，就这样的可能啊，相对不能解答。但是如果要是简单的说两句没问题。不过刚才我也跟两位专家说了，我说比如说有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咱们可以简单说两句。包括如果不行，咱们就说一下咱们的专门看这个的，比如说有没有联系电话或者什么，可以让他专门打电话去跟这个专门的医生去咨询一下。 我养过乌龟，然后平常也看过比较多的这种病例。一般来说，腐甲 大部分是跟水质啊不干净有关系，但是具体呢还是要医生来做一些检查和化验，所以这种情况建议您还是可以去我们的那个转诊中心，有专门的异宠医生。您可以先打电话去问一下异宠医生的上门时间，同时预约一下。 嗯， 打北京的吧哈，北京打 5824-7186，我再说一遍啊，5824-7186。 嗯， 这个是我们那个美联综合转诊中心的电话，然后就找唐大夫，就是大家应该很熟悉，就是经常来节目的唐国良唐大夫。 嗯， 他是看异宠的那个比较有名的医生。 嗯，号称是咱们美联综合最帅的男医生是吧？每一次他来都有这个女医生说踊跃报名。哎， 嗯、 唐大夫去啊，那我能去吗？都这样，你知道吗？ 啊？ 真的，好像我就说过这个。 妈呀，我不知道，我也是听别人说。咱继续看问题啊。甜甜 Q 说了，我们家松15岁半了，2岁的时候拍片子有骨刺，总是疼得又直叫唤，用止疼药维持着。你说说，这是松狮的遗传病吗？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疗它吗？ 好可怜， 好可怜啊！ 这后面可能一直要伴随下去。 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可能是在年轻的时候有过一些骨关节的损伤，因为2岁就开始出骨刺，这个从遗传角度讲不太像，更多还是怀疑外伤性的。但你现在已经到这程度了，不太有更多的方法去治疗了。嗯，但是也是要看骨刺的位置。比如说到底是髋关节，因为很多狗是髋关节这俩大胯那个地儿发育有问题，所以呢会出现髋关节的一些骨质增生，还是说是腰椎的骨刺，还是说是盆腔啊哪儿的骨刺，还是肩关节。我们呢如果是髋关节呢，有可能考虑手术治疗，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手术治疗的。但如果考虑到一些这个松狮的一些麻醉风险，因为的确松狮比别的狗更容易出现麻醉意外，然后包括它的这个，如果这个位置是不是手术能解决的，我们现在还可以有中医的治疗方法，比如说吃中药啊，或者说一些中医的理疗啊等等等等。所以建议这位朋友是拿着他之前的片子啊或者检查结果去我们的相关的医院的一些外科大夫那边去咨询一下，这样就有更好的一些指导方案。 哎，那我就想到哈，有没有一些品种的猫或者狗，它天生可能骨骼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或病症？ 金毛， 金毛就有， 金毛又有 哦。 然后像京斑， 京斑， 京斑也有 哦。 那就是 京斑腰不好，好像是是吧？ 对对对， 腰椎容易有问题。像金毛就是那种中大型犬，就容易髋关节发育会有问题。 对， 然后像刚才咱们一直提的泰迪啊，这种小狗就容易有膝关节，就是髌骨发育的这种问题。 太细了是吧？而且还爱蹦来蹦去， 可容易断腿儿。 我看我们同事不，我们朋友他们家养那泰迪，直接能从地上原地起跳蹦到他们家餐桌上， 哇， 真的是感觉，因为他们家 那肯定有好吃的， 是吧？我觉得他都不带助跑的，腾一下就上来了，可吓人了， 性特别强。 我说，因为小胖他们家不就养一个泰迪嘛， 啊， 好，就是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出去遛狗，哟，我说那最近一段时间出去遛狗，这么热的天儿，我说你怎么越来越胖啊？当然嘛，我遛狗，我就把它放在小区的草坪里去跑吧。 你自由了， 我在这儿等你。我说天哪，那你们家狗的身材说特别好，那小腰身儿。 原来是如此的。得嘞，我们继续看看大家伙儿给我们发来的问题哈。这猪猪就说，你们家啊，你们好，我们家养的泰迪有送快递的来，我老公或者孩子开门就叫的不凶，只要我去开门就叫的非常凶。你说为什么呀？这应该是他们家女主人感觉是吧？ 我觉得是这个狗想保护它， 嗯， 特别贴心，嗯， 哎， 男主人在吗？那无所谓啊，有个来个坏人，他也能打得过去。那女主人嘛，我得给他壮壮声势。 哇、哦，哎，这个角度还挺新颖的，嘿， 是是是，这个靠谱， 靠谱是吧？ 真的，真的，真的， 哦， 那狗很聪明的， 哦， 真的， 相当于大概5-6岁的小朋友的智商嘛， 对 对，差不多， 很聪明。 你跟他说什么聊什么天儿，其实他都有的时候都能明白， 嗯， 是吧？ 就是、 回应咱们不懂而已。 您讲就您家不是养的是一只阿拉斯加是吧？ 对，阿拉斯加 就是那个长毛的那个。 对对 对。然后我们周一的节目的嘉宾， 嗯， 他们家也养一个那个， 嗯， 然后那因为大嘛， 嗯， 而且特别壮， 很大很大， 对， 嗯。 然后，世界杯的时候，然后他就专门那个让他们家这个狗，比如说晚上今天晚上比赛啊。比如说张三跟李四队比赛专门放了俩， 嗯， 让他们家这阿拉斯加来，你但凡吃哪边的那个狗粮，一样的狗粮吃哪边的就代表哪边赢，然后他好去买体育彩票去。哎，每次都发朋友圈，一般命中率80%吧。 哎呦， 都是反的。 得了，咱继续进段广告。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信息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喝任嘴领路，瓦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瓦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咱继续看看大家伙的问题啊。林夕之约就说了，我们家养的是兔子，有一次他有点问题，想带他去宠物医院，但是宠物医院不接受他。哎，请问一下，这个宠物医院是不是只治疗猫和狗啊？其他的动物是不接受的呢？多谢了。 大多数宠物医院就还是以猫狗为主，然后现在会有一些个别的医院会有专门看这种异宠的医生，然后对于兔子其实不是所有医生都敢看的，原因是因为它特别容易应激，就是它这种应激就是应激死的，就是你可能一刺激可能来的时候还没有问题，那可能就是由于操作的一些问题 突然间就心衰了， 对，突然可能就毙命了，所以不是所有的医院可能都愿意去看兔子。 这是兔子的特性是吗？ 就反正很容易害怕，然后一下就毙命的这种情况比较多， 它胆子比较小， 所以最好就还是找这种有专门看异宠的这种医院。 明白。 就好像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做猫专科，就是猫和狗其实它不是不一样的，猫不是一个小型犬，所以有专门的一种就是一个规范叫猫友好型诊所的一个标准，你要符合多少多少多少条标准，你才是一个对猫友好的这么一个医院。异宠呢也一样，你像我们大学学的都是犬和猫，没有学过异宠，所有的做异宠的都是靠兴趣自己去找资料去看的。 明白。 所以不是大部分医院都能看异宠。 明白。哎，那像咱们那儿那个帅哥他行吗？ 唐大夫 那个是肯定可以的。 好吧， 就可以还是去我们那个转诊中心。 但是他也有弱项，我告诉你，上次我们问他一问题他就没回答出来。蜗牛我记得特别清楚。 你们差不多行了。 下回问他一个蚂蚁的问题。 大家伙有任何关于猫猫狗狗的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Pourquoi les œufs fassent des poules？ Pourquoi les amoureux s'embrassent? C'est pour que les pigeons roulent. Pourquoi les jolies fleurs se fanent? Parce que ça fait partie du charme. Pourquoi le diable est le bon Dieu? C'est pour faire parler les curieux.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明天晨练和上班时的天气预报为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气温25到28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晨练。明天白天气温为24到33度，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白天本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要注意防晒。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泡沫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鼓楼东大街、鼓楼西大街东西双向、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方向车行缓慢，另外雍和宫大街、东四北大街南北双向也都是车流相对集中的路段。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的18:04，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奖品。这份奖品呢，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60元的五马世界加满运奇峰演艺套票2套。电话您记好了，是400600-0166，或者是添加坝上马镇旅游的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等待您。 好了，我们抓紧时间来问我们今天的院长和，我真想说院长和副院长。 那我觉得您这金口一开可就不远了，是不是这意思？ 我这是吐露嘴了。来，我们抓紧时间吧，因为有太多的朋友发信息来问问题了。我们先来看看刚刚磊子看的那个问题。 哦，就是下巴那事儿是吧？ 对对对对，烦是吧？啊，问的问题。他说我们家猫猫黑下巴了，有必要到医院去看看吗？跟猫粮有关系吗？我们家猫猫已经吃了一种品牌的这个猫粮1年多时间了，以前没事，现在突然开始了，猫猫黑下巴，这个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猫的黑下巴有点像人的那个粉刺，就是猫不是上下吗？嘴巴上边和嘴巴下边嘛，就是下巴那个下巴颏那个那块的下边全是黑的，而且很油，然后呢可能甚至于说会肿，会有一些小粉刺什么的，那个和它的油脂分泌过于旺盛有很大的关系。一般呢公猫更高发一些，这样的猫呢它同时也可能会出现那个尾巴根的油腻。这道手段呢，它其实是需要去医院看一下的，不一定需要说做多么多的检查，但至少要让医生去确定它就是一个油脂分泌过于旺盛的一个问题，然后有没有出现继发的一些感染。如果只是油很多，让医生去开专门的一种去油的香波，也是皮肤病的一种处方香波去洗就行。然后呢有一些呢也可以抹一些像人的一种痤疮的药， 含有过氧苯甲酰成分的，但呢你很难保证说它不会被吃进去，虽然说它舔不到下巴，但你别忘猫会洗脸呐、啊，它能把手蹭过去啊。所以为什么猫很多时候都要带圈，就是因为它会洗它会蹭，所以话如果抹药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药物的进入口腔的这种损伤，所以建议基本都是洗，靠洗。嗯，然后是不是跟猫粮有关系呢？你要看一看那个猫粮的一些成分和它的这个发病的这个时间的相关性。 嗯， 然后呢有一些猫做了绝育会有很大的改善。嗯，所以还是去医院看一下比较好。 明白明白。哎，那孙大夫，比如说因为你在心脏科嘛，那像猫猫狗狗就这些宠物，他们在夏天的时候会有所谓的心脏病的发病率，比如说这段时间就会高发了，因为你想 特别容易高发 哦，就是特别容易， 对，尤其是 因为你想，尤其到不好意思啊，因为到那个比如三伏天的时候，尤其像湿热，比如说像人就会觉得哦天哪，我心脏就难受啊，喘不上气啊。宠物也是吗？ 对，就这段时间是心脏病最容易高发的一个季节，就是雨季，就是这种闷天，这种桑拿天的时候。 嗯， 然后像有心脏病的动物就一定要给它家里开空调，然后还有除了开空调还要通风，一定要给它通风，要不它会觉得很憋。然后还有一些动物就会发生这种肺水肿，如果心脏病很严重的这种，然后它会喘得很厉害，这个时候就会有这种肺积液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就是很紧急的，一定要赶紧去医院。 哦， 所以我们就建议这个就是有心脏病动物的这个主人，就是吃药是一方面给动物，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在护理一定要观察它平时的这个呼吸，因为及早发现可能就避免它死亡，就是紧急的救助。然后如果说像前几天就有一个就发现的比较晚，它可能就喘了得有两天了，然后说不行还喘再来吧，就很严重，就可能就抢救不过来，像这种情况。 嗯，就除了呼吸，比如说呼噜呼噜有这种声音，会有其他的就所谓比较明显的症状吗？ 其实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喘，像动狗来说就是伸着舌头哈哈这么喘，然后有的时候舌头都会发紫啊，这种颜色都不是那种很好看的那种。 还有松狮就难发现，松狮就是 紫的。 难 发现，对，但是你会发现它趴不下去，就可能晚上该睡觉了，基本上就趴下了。平时可能我也呼吸比较快。但是这个时候他就趴不下去，因为他憋得很难受，他就趴不下去、 哦、 这种也是一个症状。 嗯，所以你瞅瞅啊，就是咱们第一时段就说到了狗狗呢可能一喘就会容易导致就是说表明它可能要中暑。 对、 嗯、 那还有一种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它一喘有可能是心脏病突发呀。 嗯嗯、 对。 对吧，所以一喘可能导致的疾病或者说引发的疾病会很多，是吧？ 对，像猫来讲就更那什么，因为猫其实出现伸着舌头喘的这种现象不是很多，然后更难发现、 哦、 通常可能就是发现它呼吸变快了，或者说它平时呼吸没有那么大的幅度，然后现在幅度变大了，所以猫一般发现有问题都相对比较严重了才发现。 哎呦、 嗯、 但是有很多的老人，就以前就是我姥姥家都会养宠物， 嗯， 然后就听姥姥姥爷就说猫特别简单，你只要摸它鼻子，它鼻子要干了不太好，一摸鼻子哎湿的可以，哎还挺健康， 说狗也是这样 是吗？ 啊、哦、啊、哦 大多数的病可能跟这个有关系，但其实有一些也不一定有问题，就是可能它就是老了以后它这些就是分泌的这种液体少了它也会干、 哦、 然后还有动物就可能睡着了刚睡醒的时候鼻子也是干的， 哦， 它也不一定是肯定是鼻子干就有问题、嗯 哦、 反正我觉得还是看它，比如说一个是喘不喘、 嗯、 二一个看它好不好动， 对， 三一个看它吃东西狼乎不狼乎， 对吧，那还跟平时的似的嘎嘎嘎嘎嘎吃完了应该没啥事儿。 是 啊、 嗯、哎，我再问院长一个、 嗯、 就刚才您说给猫抹一些就是人使的一些啊不是护肤品、 嗯、 就是类似于 药， 哎，膏状的药、 嗯 哦、但是现在有很多的药比如说有可能它里头含有激素的成分应该不太好吧。 嗯，猫和狗不一样，猫呢在外用药的选择上是尽量不使用含激素的，因为猫的皮肤透皮吸收以后它比狗更容易吸收，会出现非常严重的肝损伤，就是它没有吃什么东西，你只是给它抹了药，它也没有把药吃到肚子里去，它能通过皮肤吸收进去影响到肝。嗯，而狗不一样，狗的皮肤相对来说它比较厚，它又对一些激素的耐受度就比较好。嗯，所以猫一般 比如说出了一些皮肤病啊什么的，我们会选择一些药浴的方式和口服药的方式，而不用涂抹。嗯， 哎，那我再问一句，比如说猫猫狗狗它皮肤出现了一些问题， 嗯， 人会被传染上吗？ 有一些会传染 哦， 像癣菌，我们所说的猫癣， 嗯， 什么钱癣什么玩意儿的、嗯、会传染。然后呢、哦、有一些皮肤寄生虫，像芥螨什么的，它有可能具有一定的传染性或者是刺激性。当然像狗现在特别特别要防的蜱虫它是会叮咬狗、哦、它也会在这个环境中，比如草丛里边会叮咬到人、 哎、呦， 所以人为什么说也会因为蜱虫叮咬出现致命，因为蜱会传播血液寄生虫，所以夏天也好、嗯、冬天也好，一定要做好体外驱虫， 就是定期要给它驱虫。 一般我们建议是每个月都要做，无论是你是室内饲养还是室外饲养、嗯、然后无论冬天夏天，最安全的就是每个月弄一次体外驱虫药。嗯 嗯， 什么意思？ 就吃一次药。 哦，就是哦， 做一次体外驱虫。 哦， 可以吃可以点都行，好多种现在有。 哦，那我说 避免它招上这些虫子。 对， 哦，那我说这些我都没做，我就定期老给它洗澡。 因为如果说它会出去遛嘛，出去遛的话、嗯、你从草丛那一过它就招上了。你的浴液只能保证它现在没有、 嗯、 不能保证说它不会被当时招到，而体外驱虫药它是可以有驱避作用的。 明白。 而且那种蜱虫它是吸到皮肤里，它有口气嘛，就是相当于吸血、 哦、 它在上面很牢的在那儿，有的时候它吸血前是很小，然后吸饱了以后就是变大了、 哦、 很小的时候你洗澡也发现不了，而且如果在洗澡过程中你给它弄掉、 嗯、 它这个皮肤也会受损，因为它会有它那个口气留在里面、 嗯、天哪。 哎，那我能多问一句吗？就、嗯、那如果不是说宠物直接去接触，那我们人比如说在草丛里头，或者说咱们家孩子小宝贝儿、 嗯、 在草丛里的玩、嗯、也会直接被蜱虫攻击吗？ 有啊 啊， 外地的就是有这个人的报道啊。 嗯，一草丛一方面，更多其实可能去爬山， 山里对 对，山里这种东西是很多的。 哦，它不分季节吗？还是说只是在夏天？ 夏天更多，因为天气热，这些虫子 就活跃嘛， 跳蚤啊什么的出现的季节是一样的。 哇、 哦，我觉得北京的这种虫子的量比往年越来越多了。 哦、对，近几年会越来越多、 嗯。你们那儿看的特别多是吗？ 以前感觉传播这种血液病的几率就不大，不是很大、 哦、 近几年、哦、今年刚开始到夏天的时候、 嗯、 好像就很多。 哇、嗯哦、大家一定要注意。 原来认为血液寄生虫都是南方病， 对， 现在已经不是南方病了、 哦、 没有这种药，就可能不常备、 嗯、 然后现在就几乎就是每个医院都要进这些药、 嗯、 哦，好。 然后刚刚我们同事还给我发微信呢，说那个、 嗯 哥，你一定得问问两位专家，因为她就是怀孕了嘛。 嗯， 然后她家里本身 我都能猜到问什么。 哎，就本身养了猫猫狗狗， 嗯， 而且她非常喜欢，但是因为怀孕了，所以她的家里老人就说不行了，不能再养了。就要养了的话就一定对身体不好了、嗯、 不还有个新闻说小区里贴个告示，我们家怀孕啦，咱们小区的猫狗都清出去吧、 哎、对对对对对， 有那么一个新闻吗？ 有、哎、真的吗？ 我现身说法，我是有孩子的，我们医院很多的医生，包括现在的美联的很多专家都是有孩子的，而且都是女大夫，怀孕的时候照样接门诊，所以你想、 哦、 接门诊各种各样的动物他都能接触到，他有问题吗？孩子们都非常健康非常聪明，该上大学上大学，该出国出国。 嘿， 所以如果说他担心家里的宠物会有一些影响到孕妇的，那么最担心的肯定就是弓形虫，这个是大家都谈虎色变的东西。如果是养猫，那么有那么一扣扣的风险，那么你就带它去医院做相应的检查，然后做好驱虫，体内体外驱虫。如果是狗，基本上不存在这种风险，因为它的传播途径不一样，而人的弓形虫的感染的最多的途径其实更多是生熟不分和吃生食，这个是更多会引起弓形虫的。 对， 所以不要把这个锅背在猫和狗身上。 对、嗯、是这样、 嗯、 是这样。 通常说猫传播也是有很就是很严格的这种条件，就是我给它收拾粪便的时候，然后它是新鲜的粪便刚拉出来，然后呢恰巧我把这个粪便收完了以后我的手没有洗，然后去吃东西， 所以这种几率真的太小太小了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还真是都得有这个门槛的。 那就好，那就好啊。 得嘞，咱进段广告，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继续发送过来 ，CHWL876。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抓紧时间再来看看我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梅梅姐，这也是我们一个老听众了。她问他们家的可爱是1岁半的雪纳瑞，她说雪纳瑞现在这个泪痕线啊越来越深了，是狗粮的问题吗？她还特意发了一个照片，就两边这儿都已经流黄了。 嗯， 她说会是这样的问题吗？还是有眼疾？我觉得眼疾的可能性不大吧。 嗯，如果是鼻泪管阻塞是有可能的，就是他鼻泪管如果堵了的话，他可能就会有这种泪溢，就是相当，就是意思就是泪比较多的这种情况，然后要去做一个检查，看看是不是堵了，如果堵了就可以给他冲洗一下，就还很简单。但并不是说我冲洗这一次我这辈子就不堵了，就是相当于有一些粉尘呀、包括污染呀这种东西还是会堵。嗯，然后像它那个越来越黄或者发红这个毛色，是因为它老潮湿，然后这块就会有这种就是叫马拉色真菌的这种感染，就是像马拉色真菌它如果潮湿的话会繁殖的比较多，所以毛的颜色就变了。嗯，你要定期的每天给它擦，不那么湿润的话会好很多，但是最好先看看是不是鼻泪管有这种阻塞。 明白。 如果它是先天闭锁的，那可能就也比较麻烦，你可能就冲洗不了，它那个孔是闭锁的，所以泪溢就解决不了。 嗯，哎，那跟它喂什么样的狗粮应该关系不大吧？ 关系其实不是特别大。 嗯，哎，我突然想到一事儿哈，就是这个毛色的问题。 嗯， 就是泰迪，原来我们有朋友买那个小泰迪， 嗯， 说是纯种的。 嗯， 然后呢毛色特别特别的油亮。 嗯， 那种咖啡色的，但是好像因为它是3个月还是2个月的时候就拿回家养到1岁多2岁的时候就变浅了，后来他说现在就越来越浅越来越浅。那这是因为不是纯种的问题，还是说它本身自身的问题，还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它有色素脱落，就好像我们养阿拉斯加或者哈士奇，本身来是黑皮头，然后呢你在屋里养一段时间呢可能就变浅了，变花了，甚至变粉了。泰迪呢它是这种毛色的基因是不是很稳定的，对，它受到外界非常多的因素的影响，光照，食物、水、空气，包括洗澡的东西都有影响，所以就很容易出现养着养着变浅了的那情况。 那也算正常。是吧？ 也是正常的，不是病。只是它的确从外观上看没有那么漂亮。 对，不美观了就糟了就。 但是自个儿家孩子长啥样都行呗。 好吧 只能也就是笑着面对和接受了。 是刚才你说我还说坏了，他买了一个调染的。 还真有可能。 对吧？ 要不然 卖这样的 啊？ 是吧？ 我们见过有那个来了以后真的是就是棕色的泰迪，后来再来 主人就说我洗个澡就变白了， 那就是 就变色了，那真的就是白色染的。 天哪！来看糖果宝宝的问题，他说怎么给我们家猫增肥呢？我们家两只猫没短，换各种狗粮、 狗粮、 辅食、罐头，反正都没什么用。 干嘛要给猫增肥呀？ 我们见的更多的是需要减肥。嗯，猫一般都不太容易特瘦，除非是它有一些消化的问题，比如说肠道敏感呀，容易拉肚子什么的。更多头疼的事儿是减肥， 对吧？ 个个胖成那个样， 是因为它老不动吗？在家里， 嗯，环境是极大的一个问题。嗯， 一个是运动量少，第二就是它吃的，如果真的就胖，人也是胖起来，其实要瘦下去不太容易，就更何况人是有主观性的，你动物让它减肥，它自己不想减呀。所以他不会说我喂少了我就不再吃，人是自己知道我，哎，我算了不吃了。但是动物你要给他减肥，你如果喂少了他就会满世界再找啊再要啊，就他会饿呀。 人减肥也很痛苦、哦、所以这是永久的事业。 对对对、 嗯， 但是得健康减肥啊、 嗯、 就是那天我录节目的时候说了一个新闻，就是有一男孩就是考大学考得不错，然后考到心仪的还不错的大学，但是呢他体重比较大，将近190斤多了，然后他一想那不行啊，我要上大学了，我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然后减肥就利用暑期的时间，然后听说哈、啊、那个某著名的旅游的国家，然后人家那儿卖那个减肥药又便宜又好，于是呢就人去那儿旅游的给他带回来，然后早一粒晚一粒，然后除了吃这个以外呢，平时还加强那个有氧无氧的健身，一个星期之后已经掉4斤了， 哎呦， 所以还不错。但是呢就掉了这4斤之后，他就发现第一食欲不振， 不会肾衰了吧？ 啊，对呀、 啊 啊、然后、 嗯、 对呀、 啊、嗯， 然后再其次就长时间的那个不利小水了， 嗯 啊，就觉得头晕都不舒服，后来去医院去看了、嗯、就肾衰 啊， 就因为瞎吃了减肥 药。这东西哪能瞎吃啊？ 是啊是啊是啊， 而且减肥减太快也会出问题。嗯， 亲，一个星期才走4斤，这算慢的。你作为一个瘦子，你是体会不了的。 对。 哎呀，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交流，一起来说一说哈，您家的猫猫啊、狗狗啊，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向我们的两位专家请教一下了。好了，那接下来咱继续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举手头的红豆无人慌，问候听见寒冷声就为谁下手，月下唯有我的身影都该与谁厮守，酒入喉却解不了愁，芙蓉花又寂乱了枝头，奈何蝶难留，又不如江水向东流，望断门前隔岸的杨柳，寂寞人不休，望屋檐让眼泪长流，我独酌山外小阁楼，饮一夜相思愁，最后让人烦忧，心事难受，山外小阁楼，我沉一夜消愁，放思念随风

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5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道路上的情况，本时段工人体育场以及三里屯周边道路车流集中，目前工人体育场北路、三里屯路口东西双方向、春秀路、三里屯路、南三里屯路南北双方向、新东路南段北向南方向车流集中。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已经瞬间进入到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直播了，我是王维。 大家晚上好，我是高磊。 当然了，大家如果要是还有什么要问我们两位专家问题的，赶紧发微信上来到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公众微信平台。当然了，在刚才放广告的时候依然有很多的朋友在问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啊。所以咱们就抓紧时间继续让我们的两位专家回答吧。 好嘞，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哈，分别是美联众和爱康动物医院的院长卢东霞。卢院长您好。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转诊中心心脏科的大夫孙立院。孙大夫您好。 大家好，我是孙立院。 好，看看大家伙的问题呗。 来来来，抓紧时间，先来看看瑞瑞妈的问题啊。她说：“我们家那猫是美短，1岁3个月。哎，我想问一下，猫掉毛的程度，什么样是正常的，什么样是不正常的呢？” 我们家也养的是美短，所以为什么夏天我要给它剃毛？就是我受不了它的很多很多毛，就是夏天它脱的是底绒，所以你一揪一撮，一揪一撮。对，而冬天呢也不代表它不掉毛，猫是常年掉毛的。所以我们家没有黑色衣服。 哦，我刚想提醒您。对，那也就是说这个都是正常的，是吧？ 都是正常的，除非说你看到它身上有明显的一块一块的脱毛，能看到皮肤了，或者说感觉这一片的毛都非常稀疏，因为猫有就是皮肤本身的问题，猫也会因为焦虑而出现自损的问题，就是狂舔啊这种问题，所以一块一块的脱毛是异常的。大面积的突然间大面积的掉毛也是异常的。 就掉一点掉一点没事儿。 对。 就是不会说哎呀这掉秃了坏了，这猫 掉秃了肯定不对。可能是皮肤问题，可能是精神问题。 也有一个是和皮肤有关的问题，我们来看看星月哈。他说我们家的这个京斑啊16岁半了。 哇，太可爱了，16岁半了。 好长寿哈。最近2年经常会全身得这个皮肤病，去宠物医院呢开了狼毒癣克，也不是特别管用，能治好但总不能完全治愈。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效药可以推荐一下啊？ 他是首先要看他什么类型的皮肤病，而且有可能跟他年龄有关系，就是要看他有没有其他的内科病， 就是如果它的皮肤病是全身性质的这种，那也有一些老年动物，它是因为它内就是内科的一些其他问题，比如说它有一些脏器的衰竭或者肿瘤性的疾病，导致了它全身的免疫系统下降。其实皮肤它是就是表现在最后的，就是它如果免疫系统都下降的话，表现在皮肤上是最终的一个表现，它可能跟其他的方面有关系。 所以建议的是全身性体检。 对， 明白。就是当然我们也希望它也仅仅就是皮肤病， 对对对， 可能没有其他那些问题吧。 对对对。 凡他说我想问一下，他说我们家的这个猫呢，它叫什么豹猫 哦， 哟，那应该很漂亮。他说吃罐头就会拉肚子。哎，如果要是吃猫粮，哎，一点事儿都没有，吃别的零食就会拉肚子。 你瞅着， 多省钱呢。就是就像人一样，他有的就肠胃敏感，他对这些罐头类，可能是对罐头里的一些成分，像什么瓜尔豆胶啊还是什么成分，他比较敏感，也有可能是对肉敏感。所以你要想说一个一个试他到底对谁敏感，那可能比较麻烦，那真的一个一个试去。那咱最简单就是不吃罐头了，就踏实实的只吃干粮就行了。 这多好啊，还省钱。 对，省 钱 呢。 真的，就我看过很多的都是那种，因为太喜欢自己家里的宠物了，不管是猫猫还有狗狗，就比如说小狗，然后在家里人吃饭的时候，要不然就蹲在脚边上，要不然就得抱在怀里，然后你吃什么，如果狗那什么的话互动，哎，好，也给你吃，就类似这种。其实 这肯定不行， 不太好是吧？ 对， 这确实不太好。而且有一些狗就是相对更聪明一点，比如说泰迪什么的，它可能就吃惯了这些，就自己的东西就不吃了，就是狗粮啊什么的就不吃了。 哦， 你要是再往回给它，让它重新吃狗粮，这个过程也很麻烦。 再往回掰可就难了， 对，挺难的， 看谁斗得过谁。 好嘛，斗心眼儿。哎，那说到狗粮这个事情，包括猫粮，是不是要给狗狗或猫换狗粮的品种的话，是特别特别困难的一件事情，该怎么做呢？ 换品种倒不 是，就是品牌 。就如果真的觉得他吃这个就是很久了，我想给他更换，比如说另一种牌子，我觉得可能更好，那就是慢慢的给他换， 掺和着是吧？ 对对对，比如说用一周的时间，然后今天先掺点，明天再掺点，越掺越多，最后再给他换过来，要不他就容易尝到就是可能不接受、不适应，就容易腹泻呀、吐什么的。 其实我也理解啊，就是可能给它换猫粮或者狗粮，因为就人为换嘛，就比如说哎呀， 人都能吃腻了， 对呀， 多可怜呀， 换个口味， 对，换了吧， 对呀，对呀，可能就不接受。来看看黑猫的问题，他说我们家的美短以前每个月都洗澡，后背就是长那个癣，他说现在啊半年没洗澡了，哎，后背这癣没了， 哎呦。 说现在不敢洗澡了，我就怕一洗澡坏了，那癣又来了，这个有关系吗？ 有必然联系吗？ 对呀、 一般来说啊，它确定真的是我们所说的癣菌吗？因为我们所说的癣菌不是什么真菌啊，它有一种专门的那么一类是有传染性的，叫猫的癣菌病。如果说它只有洗澡才出现，那么首先它是在家洗还是在外边洗？你如果在外面洗，那就不排除是一种外来感染。如果是在家洗，洗完才有，那会不会说什么浴液的刺激呀、或者洗澡手法的问题呀、或者你给它梳毛用一些有损伤性的梳子造成皮肤损伤吧、然后损伤完它痒痒啊，它舔呀、它就受伤啦，出现了脱毛。所以如果它之前每次都出癣菌，那我觉得得从各方面去考虑。要是说真的是癣菌，每次只有洗澡后才出现，理论上不可能。它可能是别的问题， 这说不通的。 明白。哎，正好，丽苑来，没事，到我这儿来 看一看照片， 看一下照片。就刚才我们不是说的那个，家里有一个16岁半的那个金斑嘛，然后他全身长了那个，你看他，我们的听众还专门发了一张照片。 对， 这就 是这种表现。 你看，所以他就专门把毛都剃了。对对对，就刚才然后院长不是说这个也有可能，就是不一定是表面的这个病、有可能因为岁数大了，可能 就是脓皮症。 我们家阿拉斯加那个今年12了， 他原来皮肤还行， 嗯， 然后从今年开始就老是出现一块一块的皮肤感染，开始我也没有想到为什么，后来前一阵带到去医院去查，发现是脾脏肿瘤加肝脏肿瘤， 哦， 所以他如果真的皮肤从来没有过问题，到老了突然间出问题，那么考虑全身性问题。如果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一小块一小块，但是总是不断，到老了以后面积变大了， 嗯， 那么他有可能和他一直身体里的一个过敏症、皮肤的敏感有关系。到夏天了，这个湿度大，然后皮肤上的一些继发的细菌，比如说球菌啊或者马拉色菌啊，它可能就会变得量特别大，就会表现出瘙痒、脱毛、发红、结痂等等这种症状。所以第一肯定是去医院， 嗯， 一方面做皮肤化验，一方面做全身检查，至少你要知道他皮肤上的是哪一种的菌，会不会是有一些跳蚤、叮咬引起的继发的问题。啊，这些都是要去医院才能解决的。 嗯， 明白。 那刚才我看那张图片了，就是从它图片上来看啊，嗯，就是比较倾向有可能有这种细菌感染，就是浅表的这种脓皮症。我们从那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医学角度来讲， 嗯， 然后呢，刚刚我听好像是说他用了什么什么膏还是什么东西， 有 狼毒选克， 就是这种东西，它比如说它。即便可以抑菌的话，它也是局部用药，就哪怕你是全身涂，它也是局部用药， 哦， 我看它那个面积都还挺大的， 嗯， 一般如果是全身的这种感染，我们还是建议全身用药，也就是口服一些抗生素类的药物，如果是细菌感染就是抗生素类的药物，如果是真菌感染那可能就是抗真菌的药物，才可以控制全身的感染， 哦， 嗯，所以也有可能它抹这个膏管用了，但是这个地儿好了别地儿又起了，这就是因为全身感染没有控制住， 嗯， 所以我觉得确实可以做体检排除一下没有其他的问题， 明白， 然后再全身的治疗这个， 明白明白， 要排查一下呗。 当然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嗯， 希望它仅仅就是皮肤的毛病， 嗯， 而不是说由内而外的这种， 嗯， 那可能啊，星月你应该重视一点好吧， 对对， 因为现在我发现了我们身边养宠物的特别的多， 嗯， 而且真的对宠物非常的好， 嗯， 包括我们的听众有这么多的听众都发来他们家的自己的爱宠的一些照片， 嗯， 然后比如说那个啊什么美短啊、折耳啊， 嗯， 什么斑猫啊，什么 虎斑， 哎，虎斑，哎呦，我觉得好漂亮， 嗯嗯， 包括我们同事好多家里养那个加菲猫啊， 嗯， 什么， 哦，布偶 啊， 啊， 对对对， 挪威， 啊，漂亮， 嗯， 特别好看， 真假的似的，我觉得， 啊，就我们同事那个养那加菲猫，然后因为夏天掉毛嘛， 嗯， 然后他剃，专门去宠物医院给剃。剃完了有跟狮子似的，就脖子和尾巴尖有， 嗯， 其他都剃没了， 嗯， 后来我还说，我说天哪，我说这么漂亮一猫你剃成这样，他说那没办法，因为掉毛掉太厉害了， 你这时候得夸那猫，你太帅了，要不然猫会伤心的， 哦，是吗， 嗯，就本来我觉得那加菲猫长那样就特别像是脸挨了一拳然后特别委屈，那嘴还那样，我说现在弄完了就更是这样了，哎，特别可爱，嗯，特别可爱， 哎，说到猫猫和狗狗哈，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问题，苍鹰就说俩问题，一个呢就是说他们家有两只泰迪，老大呢没有体味儿，小的呢是两周一洗，但是呢这个雄性的味道可重了，但是他呢又不太喜欢这个味儿，想问一下这狗狗的这个味道如何去掉， 嗯，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们家还有猫，这狗和猫呢又不对付，怎么能解决一下这猫和狗不对付的问题，猫不太喜欢狗， 这个不对付可能很难了吧 来俩问题您看能解决一下吗， 一般体味啊都是公狗会多， 是 它的那个阴茎那个地方容易出很多那种黄色脓性分泌 物、 嗯，所以它有一种很腥臭的味道，如果不想给它做绝育，那么咱们也有招，就是有专门的公犬的阴茎的清洗液， 哦， 可以做清洗，就是把那个清洗液就有点像人的那个开塞露的那个样子， 哦， 前面是个软的那个管儿， 嗯， 把它放在那个包皮里面， 嗯， 然后把手就是攥住了那个东西，把清洗液打进去，然后揉吧揉吧揉吧，一松开它就冲出来了，它就能够临时性的解决这个事儿， 哦。 但是你长时间还是肯定还是需要咔嚓点的。嗯， 哦， 就是你光靠洗澡啊什么的，这个是解决不了， 嗯， 也仅仅是意识， 嗯， 明白， 它体味的来源在这儿， 那你怎么把它解决啊？你不能把小鸡鸡咔掉。 那对对 对， 对 吧？那就只能要么咔嚓掉那个蛋蛋，它可能能减轻一些。 嗯， 要么就勤洗。 是。 然后猫狗不对付呢，你考虑考虑是不是你的给猫的空间不够，因为如果说它们都只能在地上走，那猫肯定会受到狗很大的威胁，因为猫相对来说很优雅，很慢慢走嘛。但是狗，尤其泰迪呢，蹦蹦蹦蹦蹦蹦蹦不停的跳，跟上了发条一样，那猫肯定会觉得烦。那么你要想让那个猫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就跟人你长大了也得有个自个儿的房间是吧？你就在屋里边多做一些猫的那种空间隧道，就是比如说在墙上打那种板儿。 哦， 什么宜家那种 板 儿，对，做一些可以随便去，就是跟迷宫一样穿的那种东西， 就是、高来高走的那种。 对对 对，反正狗狗上不去也。 对呀、啊，那不就包括那个猫的吃喝，什么厕所都放在狗不会打扰到它的地方、 啊， 那么就会好一些了。 嗯哦，哎，我听说过一种说法啊、 嗯， 但是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就类似于比如说高磊他们家，已经养了一只。比如说就是泰迪啊，养了一只，已经养两三年了、 嗯。 然后高磊就想当然，哎呀，他太孤独了， 找个伴儿吧， 我得给他找个伴儿， 可以呢， 又给他找一伴儿。 嗯， 然后哎，你看你们俩在一起就好了。其实原来在家里呢，可不希望再来一个了，说再来一个就可能内心就会受到打击， 嗯、 会这样吗？ 狗和猫不一样。狗像狼一样，它其实是群居动物，它更容易接受一个外来的，但是这个外来的能不能愉快的相处下去也要看缘分，就跟你找媳妇儿还得看眼缘呢吧， 对上眼了是吧。 而猫是独居动物， 嗯， 猫不太需要第二个猫的陪伴。 哦， 但是它们也能相处，只要你给它足够的两个人足够的独立空间。 哦， 嗯，就两个猫可以有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方，他们也能和平相处，但是不代表说他会喜欢第二个朋友。 明白明白、 嗯、 狗也是看性格，就是有一些狗它可能社会化比较好，就是比如说你出去遛就喜欢跟狗玩的那种、 嗯、 那通常可能问题不大，但是有些狗可能就很少出去，或者说它社会化不够，它跟别的狗接触的少，它就不接受。就比如我们家狗，就小时候可能就很少带它出去，就是跟别的狗一块玩，就遛狗的时候可能没有别的狗、 啊、 没有那些伙伴什么的，然后我就相继就试图在往家带了很多只狗，就想一块养，就不行，就是都通通的，我只能送给别人了。就是他就不容那个狗。他 的表现是什么呀？就跟打架。 就对他，比如说，他就冲人叫。 哦， 对对，他不 适应，就相互两只狗就叫。 嗯、 哦。叫完了呢，然后他平时其实不太好好吃饭，就是你可能要哄着他吃狗粮什么，就是喂老人惯的，有点那个，就想吃零食什么的。 嗯。 但是呢，就来了这只狗呢，如果喂另一只小狗，他就过去跟人家抢。 哦， 然后人家要拿他的玩具，他也跟人家抢，就是他就是这家的霸主，就不需要有别人来。 我想起上一期那狗吃鸡屎。 哎呀，大家伙还有什么问题啊？还剩几分钟的时间，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发送到 CHWL876。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十五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六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好，来抓紧时间再来看看毛鸽子的问题。 诶，人说了，说我们家泰迪6个月了，想问一下专家呀，他呢乳牙没掉，挤出恒牙来了，用去医院吗？还是再观察一段时间呀？ 嗯，先看看他有没有，就是观察一下有没有活动性，如果他确实也变松了，其实是可以在，就是比如说跟他抢这个玩具啊什么的这个过程中，有的时候自己是可以掉的，或者说咬一些硬的东西。但如果真的是到7-8个月还没有掉，而且还比较顽固的话，就还是建议早拔，因为这个东西它会影响它恒齿的这个位置，然后更容易形成牙结石啊，然后它如果牙齿的位置错位啊，就更容易牙周疾病 就出现了， 发生。对， 哎，那比如说让他平时多咬点一些类似于狗咬胶啊或者什么，会有用吗？ 他如果真的已经开始活动的那种是有用的，一点没活动的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来啊，我再问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是刚才我想有的说那个猫太胖了或者狗太胖了，会不会跟比如说他做了比如说绝育啊或者什么，然后整个他的性格呀或者什么就完全变了，然后就会发胖，因为激素分泌不一样了嘛，有关系吗？ 有关系。我们有专门的绝育后的猫粮和狗粮，就是为了让它不要那么胖，但是你也得控制。就好像头两天我看那个一个漫画，说那个狗为了减肥吃减肥狗粮，然后它就想，为什么我没减下去啊？肯定我吃的不够，我就吃更多的狗粮，所以得控制量。 嗯， 发胖呢是跟绝育有直接关系的，它绝育以后呢也不爱动了，就没有什么追求了，就剩追求吃喝了。所以呢那就剩长肉了，这个是一个关系，另外一个也是跟它的激素改变有关系，所以必须得控制。 哦，刚才我们听众就是咱们不是问了星月的问题嘛，然后星月也把他们家这个 京巴， 哎，京巴 16岁半的京巴， 哎，对，非常可爱，然后把照片也发上来了。他说哎呀非常的感谢，咱们家在北边有店嘛，比如说后沙峪 昌平 有， 有， 真有， 啊，就在那儿啊， 对，就是古城伴侣 城伴侣动 物 园， 对，美联众合古城伴侣动物园就在后沙峪那 边。哦，反正因为人家就住在后沙峪嘛，所以他说如果就近有， 近， 我们那边应该有两个分店，一个是在古城，一个在金地，然后那个应该是早9点到晚7点上班，可以先搜一下。比如说高德地图啊什么的都能搜到。 好吧好吧好吧。 嗯，还说到这个猫猫狗狗不能相处在一起的，你看人家大爱乌江立马发了一张照片，他们家那个叫 古木啊， 阿富汗 啊，阿富汗 和这个应该就是一普通的这种家猫吧， 嗯， 人就是依偎在一起是吧，俩人也不争不吵的，而且哎呦他好像他怀里是不是这狗狗怀里还抱着一只小猫啊， 有可能 是吧，那有一个耳朵， 是， 你看人家过得也挺自在的， 主要是习惯了。 得嘞，今天呢我们关于猫猫狗狗的话题呢就跟大家先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的介绍，谢谢二位。 嗯，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嗯， 好，那今晚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嗯，我是王维，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打开文化之门。Get you right. Tell me what you're drinking on. Tell me, little baby, we'll be rocking all night. I wanna get you singing. Nah, nah, nah, nah. Nah, nah, nah, nah, nah, yeah. Yeah. When it all comes crashing down. over, then it's too late. Yeah, everybody singing, nah, nah, nah, nah. 邂逅世界名马，住星级酒店，观演艺，品美食。